南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吴晓东的书评《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山中问答》。 昨天我们欣赏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的第一部分，作者认为《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以文学和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代表作分别是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和托纳托雷的电影《1900》。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呢？我们继续寻找答案，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人类的一切需要逾越的界限中，男爵面临的界限无疑是最容易穿越的，而在人类一切需要固守的界限中，男爵的界限又是最难以守住的。因为尘世的诱惑是如此切近，如此触手可及，甚至一不当心就可以跌落在地上，返回原初的生活，回归尘世的快乐，体味脚踏实地的踏实感，并继而踏着远游者的足迹走向更远的地方，去实现树上无法企及的更多的可能性。但是男爵与地面的咫尺之遥，最终却成了永远的距离。由此气绝构成了男爵的树上的传奇生涯的主题词，而气绝也同样构成了1900的生命维度。对爱情的气绝，对陆地上大千世界的丰富体验的气绝，对在城市以他那举世无双的技艺扬名立万的巨大诱惑的气绝。尽管对一个在船上邂逅的女孩的怀恋，以及想在陆地上听听海的声音的渴望，几乎使他一度弃船登岸。他曾经离陆地与男爵一样以咫尺之遥，然而就在他走到连接轮船与陆地的跳板的中间，他停住了。一边是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无边的森林，无限可能的诱惑，无限美好的许诺，一边是有限的船上的天地，以及同样有限的钢琴键盘上的88个琴键。1900在跳板上久久矗立，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在凝神屏息中似乎听到了他的怦然心跳。影片最生动的片段正是1900这良久矗立的时刻，那是他生命中悬而未决的时辰。最后他扔掉了自己的绅士帽，回过身来重新走向了船。绅士帽划过天空，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宣告着他对陆地生涯的彻底弃绝。当男爵和1900放弃了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怅惘。男爵和1900都有他们无法企及的空间，对男爵是近在咫尺的地面以及森林延伸不到的地方，对1900则是大海的尽头、陆地，以及远方那一座座高楼林立的都市。树上的男爵中有一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男爵曾在森林的尽头良久观望一大片他无法逾越的空旷的草地， 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绵延不断，比生命更长久。这正像1900也渴望与陆地上的人交流，渴望换个角度，从陆地上谛听海的声音一样。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所没有经历的生涯怀有一份好奇甚至渴望，许多人甚至为自己其实无法企及的世界而离开家园，走向远方。远方曾令多少人魂牵梦绕，远方甚至就是乌托邦的化身，于是就有了兰波的生活在远方。生活在远方是把远方的生活看成是唯一值得体验和尝试的生活。兰波们借着对远方的怀想，超越于不圆满的现实，逃逸出当下的处境，却没有意识到所谓远方只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的，它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远方一旦抵达就不称其为远方，而变成了当下和此在，于是又会有新的远方在遥遥的不可企及的地方召唤。远方是没有尽头的，正像1900视野中的城市没有尽头一样。对1900来说，近在眼前的城市也是可能性和无限性的象征。它许诺了太多的东西，而恰恰是这种无限性的许诺使1900望而却步。城市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尽头在哪里？可以给我看看尽头吗？只是街道就已经成千上万，上了岸何去何从？爱一个女人，住一间房子，买一块地，赏一片风景，走一条死路，太多的选择，我无所适从。 在1900眼里，陆地是艘太大的船，是位太美的美女，是条太长的航程，是瓶太浓的香水，是篇无从弹奏的乐章。如果说男爵坚持生活在树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抵抗，抵抗人世间的凡俗和平庸，而1900则是一种气绝，一种退守，一种回归。男爵和1900对与众不同的生活的选择，遵循了内心的召唤，顺从了自我的内在本性。如果说男爵凭借树上的王国寻找了一种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人命运分隔开来，并且成功变成与众不同的人的方法，那么1900则选择了一种更适合于自己有所限制的形态，选择了一种他所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生活。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船最终成为他的宿命。我没法舍弃这艘船，我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当他最后与那座海上浮城一起消亡，他的生存选择就最终上升到了一种存在论的层面。于是当男爵在森林的近处瞩望远方的时候，当1900寂寞地俯瞰陆地和远眺城市的时候，这凝神的姿态分外令人感叹。而由此我明了了他们何以执着甚至顽固地坚守只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界限，他们保留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权利和想象，同时把对远方的思念封存在思念本身之中，把陆地和远方定格在自己的边际之外。边际性是现代人面临的重要临界形态，每个生命个体毕生都在处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边界。经常遭遇边界主题的作家史昆德拉，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这样一段话：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的喜爱，也一样的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圈定的界限，对界限的跨越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限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在昆德拉这里，对界限的跨越是最吸引人的，小说的神秘就在于人物可以跨越某一条界限，抵达一个无法预知的天地。雾中风景和永恒与一日的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也在自己的影片中屡屡触及边界，他在台北接受一次访谈时就集中探讨过这个话题。雾中风景中有个小男孩问什么是边界，安哲罗普洛斯称他接下来的影片《怪鸟踟蹰》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拍摄的。《怪鸟踟蹰》不止在谈地理的边界，还有人际之间的边界、爱情的边界、友谊的边界 一切的边界。马斯楚安妮在片中也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越过边界了，但是要越过多少边界才能回到家？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我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按照罗普洛斯启示我们，人类所遭遇的边界是无所不在的，它在人类的生存中具有本体性，这也解释了何以有那么多的艺术家迷恋边界的主题。就作家而言，二十世纪酷爱边界这一母题的当然还有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卡夫卡的特质是在边界徘徊，他笔下那个赤处在通向天国阶梯上的猎人格拉胡斯，以及逡巡在城堡外的 K， 无疑都是卡夫卡自己的画像。而博尔赫斯和昆德拉执迷的则是对界限的跨越，当每个人面对所要跨越的界限都不免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和按捺不住的渴望的时候，也许只有男爵和1900是唯一能够最终坚守在界限这边的人，也是安于生活在此岸的人。他们放弃了对界限的逾越，他们始终固守自己的边界，不越雷池一步。 好了，吴晓东的书评《二十世纪最后的传奇》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为什么说树上的男爵和海上钢琴师是最后的传奇？可能是因为他们以自己选择的生存形态最理想地诠释着什么是界限，什么是归宿，什么是热爱与弃绝，以及什么是限制与超越，这些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终极主题。他们同时诠释的是传奇的生涯与凡俗的生活的区别。也许在树上生存几天是浪漫，生存几个星期是坚韧，而像男爵那样生存了一辈子则只可能是传奇和神话。男爵和1900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山中问答。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山中问答。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27年前后，李白曾游历过湖北一带，并与诗人孟浩然结识。经过孟浩然的引荐，他得以与前任宰相徐禹师的孙女儿喜结连理。从那时起，李白在湖北安陆地区隐居了近十年，除了短期外出游访之外，他一直居住在安陆璧山一带。本诗正是创作于这段隐居时期。这首作品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抒发了作者在隐居生活中感受到的潇洒自在的情趣，语言活泼流利而意境悠远深邃，一气呵成，堪称佳作。诗歌的大意是，有人疑惑不解地问我，为何选择隐居碧山，我笑而不语，心中却是一片轻松坦然。桃花花瓣飘落在溪水中，随着水流飘向远方。此情此景，让我感觉此处真是别有天地，宛如仙境一般，舒适安逸。

在念章上说， AM 603，你的故事。